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，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，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 就是你，来自于歌手王力宏的演唱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希望千年阙歌当中总有一首是你的最爱。继续来欣赏邓丽欣的粤语歌《黑白照》。 像没伴随，背对镜去抹眼泪，年月逝去，惯了说我太安静，学习着独立过程，发觉了也太镇定，未够感性，这近照已不再新，面容共我相近，还傻着意扮作开心天真知不多，未够两岁你竟抛弃我，时日远去也需要负荷，就算他每天斟酌斟酌，没你关心紧张的当初，习惯等某天失去补助，唯独这合照看你清楚，证实你曾是家中阿哥，笑笑说这个宿命是幸运便没法停，这次故意更冷静，没有反应，看着你我等再等，面容让我拉近，谁伴我等到天阴，扮作开心天真知不多，未够两岁你远去也需要负荷，就算他每天振作，